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137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主持人熊丽，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春困》这本书。《春困》以女主人公童心的视角，讲述她在爱情选择、婚姻经营乃至人生道路转换之间的故事，以及他在大城市无法找到舒适生活，在小城市无法获得心灵空间的现实困境与精神挣扎。这困境伴随着丈夫的创业失败、逃离北上广和婚姻出轨，还伴随着回归大城市生活并重新择业的过程。女性青春的消逝，妻子、母亲、儿媳多重生活角色的交叉，以及女性对爱情和理想婚姻的向往，所有这些纠结在一起，让主人公童心的人生变成了一部五味杂陈的悲喜剧。提到书名，作者解释道，完成上一部长篇之后，一直想写一个以逃离北上广为主题的作品，一天突然想到春困这个词，觉得特别贴切，能囊括自己想表达的全部内涵。春字是比较积极向上的，有朝气有活力的一个字眼，这个字眼跟我们当下整个国家的大趋势和大氛围是吻合的。但是我们向上走的时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从物质丰富走向精神自由的过程中有很多困局和困苦，于是就有了春困这个书名。我特别喜欢书中的这句话，长安容不下肉身，邑城放不下灵魂，这是一种非常形象的比喻概括，或者说是浓缩提炼，应该说它针对的是某一个历史阶段的不平衡，或者某一种地域的价值观的局限，很容易让身处其中的人产生共鸣。尤其是当下的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又到底怎样才能得得到呢？现今时代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其实都呈现出这样一种两难的困境，或者说是一种值得玩味的辩证关系，理想与现实，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财富与幸福，知识与智慧，手段与目的，等等等等，这样的警句的确是发人深思的。最后，我邀请大家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全书内容，分享你的感。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各条高速公路的进京方向车流集中，京藏高速回龙观桥到西三旗，清河桥到建祥桥的进京方向车多。京承高速北七家桥到黄岗桥南的进城方向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猪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该有他， 娱 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 小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被女朋友拉黑该怎么哄回来？咱们街道胡同里大家都在议论，听听小花、大磊、家宝怎么说。怎么说？ 没法说。 什么事儿就怎么说呀？ 女朋友把你累了。 那我还说得出来？ 你怎么哄回来？ 把我累死我！ 你先救回来吧， 我还怎么把她哄回来？他这事说怎么给我偿命？ 不是，我一激动啊，就说多了点。 你看， 没有那么严重，只是把你拉黑了。当然我也不知道你什么事儿得给他了啊，就把你拉黑了。你打电话，人家不接；你重新申请什么认证，人家不认你。 就是申请朋友验证， 哎，然后你 对 打座机， 他妈接的。 对， 你是他同学吧？ 嚯，他妈都不认识我。那我们这关系还没明确呢，是吗？ 家里是反对的。 你看， 何止不明确， 写信， 写信， 血书， 真拿血啊！ 你别真拿血啊！你弄点别的血， 来点红药水。 太老了，这套路。 对呀、啊，这 那鸿雁传书飞鸽， 鸿雁传飞鸽，大雁叼着鸽子。 为什么拒绝了？ 你想什么呢？鸿雁传书，飞鸽传书，谁说鸿雁传飞鸽了？ 对，他说那 个，我以为鸡叼着鸭子，鸭子叼着鸡。 哎呦， 你相声听多了吧？ 我是爱听相声，怎么了？ 哎，你赶上这样的女朋友的话，她怎么生气都没事儿，是吧？爱听相声， 给播一段金刚腿儿。 哎，就冲这段啊，对，还得打。 你下班你堵着她，上班你拦着 她，就是要来个见面。 对呀、 啊。对，或者你制造一点啊小小的浪漫，我觉得就是你比如说上班之前你推自行车假装压他脚了。 哎，待会儿你是就这么着跟人浪漫了。 他俩回了一句应当压你主意。 我你骂街干嘛？骂街我凑你。 这女的这么横、 啊、就你制造点这，因为他爱好相声啊，你制造这个情境啊，压他脚是不是？派出所俩人待半天。 对对对，就你这个基本上成不了啊。没事老推自行车压人脚，听着你像是碰瓷儿的。 你要不你跟他聊天逗他，说一些可心的话、 哎、你出来， 比如说这个让他猜个谜、啊、眼看来到五月中、 啊、家人买纸糊窗棂。 你这不是谜语，这还是相声。 这不是帮你吗，大磊？ 制造情境。 你这是帮我呢，你是回我呢， 这让你的身份更加明确一些。 但是杨洋确实不喜欢听相声，杨洋喜欢包。 喜欢什么包？ 你买了几个大包的肉包的大象包、 啊、这包啊。 那行，对， 各种馅儿的大菜包、调料包。 哎， 给杨洋气的拿包子拽你。 哎 呀，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白买了。 你也不回来了。 小花，你没这么骂人的啊？ 我骂人了？ 多新鲜！这肉包打狗吗？这不就是？ 哎呦，你看我，你想多了。 对，人拿的是素的。 是这样的啊，你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你别听老叶说什么，老叶肯定得跟你说，甭哄，甭哄，拉黑你一次、哎、就会拉黑你第二次。 哎，等会儿，拉黑第一次怎么还能拉黑第二次？就一次， 不能惯这个毛病，甭哄，甭哄。 你看，这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 拉黑你一次就拉黑你第二次， 这是典型的没对象主义。 嗯。 不是互相试探啊，稍微吵两句拉黑你，你不能惯这个毛病。 你等会儿， 哎呀，他这么打抱不平， 他这个理论都从哪儿来的？ 对， 是哪本书里看来？ 不是，因为那女的也拉他一回， 自己他就这么行为做事的嘛，抱着一颗这个倔强的心， 这太倔强， 这心呐，别老抱着，还是放在心里头， 就是不能哄女孩，不能惯他们这个毛病， 有原则， 所以他一直单身嘛。 嗯， 小助理也劝你，嗨，大雷，你又认真的认错呀、啊， 对 不对？ 着什么急呀、啊？ 着什么？你多说点好听的话。 哎，我认为这是一个方法， 慢慢来，甭着急。 问小助，那小助。你举些例子、嗯、或者拿你的亲身经历说一下、说什么好听的话。 我错了，我不别 我不敢了，下回你瞧我吧。 这个赖下回瞧他，这回怎么办呢？ 赖赖唧唧。 对，真是抱歉、 哎、但这种人、他吃香，这是一种方法、 对，这态度比较认真、 这叫老膏药扒一贴、就沾上你就下不来。 周飞就比较理性。 哎， 得嘞，你现在脑子很乱， 这语气理性吧？ 你要先冷静下来。 我先冷静下来啊。 对，你乱了，脑子乱了。 就是 他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但是啊，不要为了讨好女人出卖自己的尊严。 等会儿，怎么算出卖自己尊严了？ 跪地求饶了，什么我错了，要什么我都给，明儿就结婚，千万不能这样。 哎呦，可这方法只能限于婚前。 千万不能这么着啊！ 但是婚后这事儿还不能老这么说，明儿咱就结婚，结果了。 听你的，咱们都听你的。 实在无语了，语塞了。 这周飞啊，这是语言太频繁了。 哎， 没别的， 但人家这个态度还是好的。 这时候老叶又出来了，他们这女的就是老觉得自己有足够的主动权，跟他们在一块累不累你啊？王大雷累不累？ 他又来， 哎， 要我说分。 我发现呢。这但分是出主意，这么横的都是闲人。 也有是 这样吧，这会儿都明白着脑了。家宝，你说你这你赶上这事儿，你怎么办？ 哎呦，怎么办呀？咱们一块儿探讨探讨呗。 咱们一会儿你赶上了 啊、我赶上了 啊、 我赶上了，那我必须得理直气壮 哦。 咱必须得把这事儿给说明白了， 一拍胸脯。 哦，你要讲道理，就是说 这个对了。 当初我可小看你了，家宝，你敢跟女人讲道理？ 你看看。小孩女人认为你疯了， 不是女人讲的，不是人就得讲道理、 错了吧， 对不对？ 哄人三大忌，你竟然中了女人要讲道理，还是人就要讲道理。 当然了，咱就得把这事儿掰扯清楚了，对吧？ 掰扯， 这就是不行。 你等着吧，吵完的架 啊！ 我祝你成功吧。 你祝我成功干嘛？ 我祝一个找你跟着你掰扯清楚的那么一女朋友。 哎，你还别说，你要真赶上一个她听道理，是不是？你就给她讲。你这一天你没别的事儿、 你不知道 坐一块儿 有一本书说了吗？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那怎么了？金星怎么了？ 就是说男女对同一问题，女人偏感性，男人偏理性。一般来讲啊， 他并不是一个来自水星，一个来自火星，他、一个来自金星，一个来自火星。 我管那么多外星人的事儿干嘛？ 不是外星人， 就是说他不挨着。 这思维方式跟你有维度上的不同。 哎 啊，还有维度 转得快。 可是呢、你要想，现在他已经跟你吵架了，这一生气呢，憋个三天不理你啊、饭也不给你做，门也不给你开。 这是他媳妇儿还是他妈跟他吵架？ 给我拘禁了是怎么着？ 就是反正呛着他说 啊、 反正你不爱听哪句，我就说哪句。 哎，我怎么听着好像不是我给他讲道理？ 翻旧账啊，把你之前办的那些错事一一跟你讲来，说你现在为什么还不改，你以后还改不改？从过去、现在谈到未来， 哎，谈到远大的理想、远大的抱负。 将来有孩子以后你怎么办？ 哎、 现在你结婚了，你这样，你十年以后怎么办？ 担心你孩子又有了孩子那事儿怎么办？ 老了以后我不好看了以后你怎么办？ 我有点后悔了。 担心你死在头了那事儿怎么办？ 他担心的有点早。 但是你这不是要讲道理吗？是不是 啊、这是道理吗？ 哎，当然是道理了 啊。 这都是可能性啊， 这就是不是在我是给他讲道理啊，这他给我讲回来了。 他语言可能比你更流畅。 好嘛，我真是哎，我白干这行， 眼光看得比你更长远 是吧？ 他是以道理的还治道理， 对，哎，以道理之身还治这个道理之道。 哎，我就应该不理他，我跟你说。 哎，你不理他 啊？我不理他， 我 让 你放第二大忌。 第二大忌，你把这个矛盾搁置了。 嘿， 对啊，冷战，我不理他。 你知道搁置的后果是什么吗？ 什么后果？ 搁置，嘎嘣就断了。 好， 哎、 我咬舌 了。你要是不理他，就说他的脾气都没有地儿发，想噎你这些话都没地儿出。 对，那这不就好了吗？ 他只能出去找跟别人说去。 啊，别去， 闺蜜闺蜜啊， 我听着，别出去。 这个情绪滚不出去啊，就在这个女生的心里啊，像是这个一团到处乱撞的能量。 哎，一会儿闹秃顶，一会儿闹脚心， 哎呀， 掉头了， 这给治病去了， 长脚气， 脚气。 王大爷不是说这气到脚上就是脚气 啊，就说这股真气啊，在心中乱撞啊， 哎。一六脉神剑突突突！ 哎呀，我媳妇是练什么诀窍呢？ 看那个张无忌中的那个阴毒的那个什么， 哎， 玄冥神掌的时候， 哎，六胡冲中那六道真气。 对对对对对，没地儿解释，没地儿撒， 压根儿都没关系。 所以呢，跟你说话的时候，没有一句是顺着你的，脸上没有一个是有笑纹的。 对他连这有不了笑纹，我当心他给我一拳。 我错了，你哪错了呀？就算我错了吧。什么叫就算呀？ 哎呀。 不吵了，都算我错了。 嗯， 那你倒说说你错在什么地儿了？ 还得让我主动承认。 哎，还得不但是你错在什么地方，为什么错了？下次错了怎么办？今后还犯不犯同样错误？然后如果你死到头，这事怎么办？ 怎么又回来了？ 哎，大雷有点经验啊。 我有什么经验？ 这句真扎心窝。 对，这直接怪到遗产的处理问题。 所以呢，家宝，你现在已经犯两大忌了啊。 嗯哈哈。 这个我们都是过来人啊。 对，我以后我想改名，我叫严无忌。 哎，也不错哎。 有什么不错呀？ 这几位哥哥讲起来都是一把辛酸泪。你别瞧老爷不哄不哄，不会哄啊，问题是。 对 他也没对象。 他这语气应该跟我女朋友一块练功。 啊，所以呢，我觉得吧，女朋友生气了怎么办？嗯，你们应该首先有一个认知啊。 推荐点方法。 先扬后抑。 先扬后抑。 先 就先嚷嚷，然后再跪地上。 这不白费劲吗？ 先扬就是抬头啊，冲上，然后再一头冲下。 理解老是偏差。 对。 哎，我又说错了。 你反着就对了。 先扬后抑就是说呢，你先解决情绪的问题。 对。 把情绪的问题处理好再讲道理。 哎。 因为人在情绪不顺的时候，你要讲道理只能让他情绪更加不顺。 啊， 你想你要讲道理，那女生听得进去吗？ 明白，就是说先承认这是我错了，等她情绪好了，你看这是不是你错了？ 也不是说先承认错，因为刚才说了，你承认错就得问你哪儿错了，为什么错。 对， 所以呢，先认错这事儿也是 抛开 暂缓 哦， 先聊点别的。 先呀，适当的搞笑。 哦，小花， 这太搞笑了。 小花，我觉得这你合适，就说这句话就特别搞笑。 不是，在这么一个凝固的一个气氛当中，先搞笑。 哎， 对，就俩人打的谁不，谁不理谁，突然间 呀，我给你背一段贯口。 哎，这贯口也不搞笑啊。 你找一包袱底呀、啊。 你故意说的不惯。 对，你说到最后的时候，那得就我呀，就这。 对，你自己使泡点，自己翻。哎，就这个呀， 就 至于我的吧？ 听底是吧？ 对，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我这是，就为 我呀，别挨骂了。 我估计我就得挨骂了。 其实像这种抖包袱还自圆其说， 这种方法一般人还不会。 对，我是这傻子呀，这哈哈一乐，大伙儿都四脚的包袱。 你能说点通用的方法吗？ 哦，好吧。 关键时刻搞笑， 连家长都跟着乐。 其实你们要抓住我说的这个宗旨和内涵， 这是命脉。对， 命脉的真是关键时刻，俩人正气氛，你隔着他。 你千万男生啊，你千万不能说， 嗯， 哎，你别闹了，要这么着我没法说话了啊。你又怎么了？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你爱怎么想怎么想吧。 嗯， 就这些话真的是挺激人火的。其实你完全可以这么说，小仙女怎么了？看上去有点， 这还是在搞笑，我觉得。 哦，就这么说就行。 小仙女， 记住了啊， 有点不太开心呀、啊，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宝贝，我帮你打他。 对， 哎呀，那得自己打自个儿。 看我人间大炮。 或者说，哎，其实你在我心中一直是个很大气的女生。今天怎么了？因为什么不高兴了呀？ 你看这个铺垫多好。 哎，你先从她的优点出发。 哎，很 长这么漂亮，今天怎么不高兴了？ 这挨着吗？这个， 就是说，直到俩人不认识，开始重新聊天。这位美女， 大雷又走偏啊。 哎，怎么不对了？你不就这意思吗？ 就是你抓住他爱听的那些话 啊、 哎，你最近很瘦了啊。瘦了怎么还不高兴啊？ 俩人正嚷着呢。哎，你最近好像瘦了。 哎，这突然让我想起那个周星驰那电影了。哎，要不我给你下碗面吃。 这当时确实是很跳跃， 但是女人喜欢这个，是不是？ 哎，说不准、就跟挠脚心似的，咯咯咯就乐。 哎，那你不如直接挠的脚心多好。 也是一个办法、张无忌是不是挠过赵敏的脚心啊？ 行， 怎么还有张无忌？ 这挠脚心这方法不是通用 啊， 他万一俩人在大街上吵起来呢，你把他摁倒呀，扒起来脱了袜挠脚心，警察呢当时就给摁那儿。 对， 你跟他说我劝我媳妇别生气，谁信呢？ 好，那我给你们讲一个我网上看到一个真 真实的鲜活的事例。你们可以试一下，如果被女朋友拉黑了怎么哄。而且啊，这个事例很典型，就是说你跟他不在一个城市里，由于你回他微信回晚了，他产生了怀疑。 怀疑什么？ 为什么你开会了吗？怎么开这么长时间的会？你看看两个小时了，开会中间回个微信就这么难吗？真的是在开会吗？ 你看 有不信任了， 他这个出现问题了， 是不是跟其他的女的？ 哎呦， 怎 么了？这 其实你明明就是在开会，一脑门子官司。 这个女的呀，但分一生气就爱说这话，是不是跟其他女的？ 对， 她也不说多大岁数的，她也不说长什么样的。 你是不是外头？ 对， 有 外卖。 有外卖拿呀， 有外心了。 男的也是工作感情急火攻心，可能会说一句重话。 对， 你要非这么想，我没办法。 你这俩小时我来得及有外心吗？ 关键是一句你要非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 哎， 这都挺客观， 这确实是因为没法证实啊。 点了炸药了，我劝二位啊，能不说就不说。哪怕你说一半，你要非那么想， 哎，我也有办法。 哎，你后半句你赶紧往回兜。我也是很开心啊。 这没心没肺吧，缺心眼儿。 你要是非那么想， 我给你使一包粉， 咱们吃面去。你要非那么想，今天堵不堵车？ 或者你要非这么想，给发俩动图。 我觉得这时候啊， 一定要转折， 离分手也不远了，因为你智商出现问题了。 哎，反正就这句话一定要慎说啊，你要非这么想，我也没办法。好，这女孩一个微笑的表情，好吧，分手吧。 哎呦， 男生想解释，但是消息已发出，但对方拒收了。 哎呦，就这么快， 消息还能拒收啊？ 那就是 拉黑了呀，俩人微信上。 哦，这就叫拒收了。 呵，你看你没被拉黑过呀。 他是没被拉黑，他一直在黑暗中。 对，压根女的不加他。 这男的，宝贝。宝贝，我错了，宝贝，别闹了好吗？宝贝， 那这都发不过去了， 都退回了呀。 嗯， 对不起，由于对方的设置，您不能发送信息。男生，哎呀， 这会儿哎呀，管什么呀？ 他也琢磨，你看，因为点小事儿哈，他担心我，或者说他在乎我，他才发脾气啊。他要是完全不爱理我，就是你爱跟谁跟谁，五个小时不回我都不理， 对， 那就不会这样了， 对，直接就删除了。 所以细想来呢，还是女生在乎。 就关键这个时候，男的也越来越急啊，他越发不过去，他越想发， 怎么解释？ 对， 我身在北京，他在上海，怎么办呢？ 哎，打长途电话。 不接呀，问题是。 哦， 好，想起了一个第三方软件，知道知乎吗？对， 知乎也是一个平台， 它有一个功能，我可以提出一个问题，邀请你来回答。 这样劝他相当于。 哎，我就说，哎，谁陈大发小姐，你愿不愿意原谅我？邀请他回答。 啊，这姑娘名字叫陈大发。 哎呀，这名字。 两分钟之后，陈大发很干脆的回答，谢邀，不愿意。 你看， 这下是没辙了，连这个也回绝了。 没关系， 换 没关系，我还有一个第三方， 哎， 有 好几个第三方， 哎，有听音乐的网易云音乐，你们知道吧？我跟他隔空尬歌，我发一首歌给他，分享，原谅我， 有这歌，对对对对对，这借机会说心里话， 哎呀，他又分我一首歌， 哎呦， 你休想， 可以， 我再分一首，谢霆锋的《我错了》， 不是谢霆锋那歌的名字叫《我错了》，不是唱出来 是 我错了， 不是谢霆锋错了，是我错了， 是你错了啊。 他分享了一个邓紫棋的《再见》， 哎呀， 真干脆。 我分一个草蜢的《回来吧》，他分一个王力宏、卢巧音的《好心分手》， 我怎么觉得像上下联儿？ 看来是没有办法呀，尬歌也不行了，只好我打开支付宝，默默地送出我的大招，发红包。 嘿，这绝对砸死他了。 宝贝，爱你。消息已发出，但被对方拒收了。 哎呦， 这个在金钱面前都毫不动摇啊。没想到我爱的姑娘如此的啊，视金钱如粪土， 就是不想理你。 哎呀，真是的，怎么这么倔强啊？ 哎，那怎么办？ 有那么一句话，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 嗯， 说谈恋爱就是一起吃吃吃。好，我怒点一盘爱的垃圾食品。 垃圾食品， 就 炸， 对，炸的烤的， 什么炸鱼、炸虾、炸电饺、炸干丸子、炸蚂蚱。 哎呀， 特别爱吃这炸蚂蚱。 呵， 火， 多放辣，多放辣。 哎呦，炸蚂蚱多放辣，这炸的黑黑的，放辣椒的蚂蚱。这姑娘是刀郎吧？哎呦呵，沉刀了，简直。 哎。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本来就是。 我还有一个第三方软件，就是送花的那个软件。 你怎么这么多第三方？ 奉上一份鲜花， 哎呦， 我就不相信。 蚂蚱配鲜花， 这个世界上没有女人能够拒绝我的鲜花。 没错，这 还有她的蚂蚱， 太棒了。